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听众朋友，节日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率，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更多听众朋友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在国庆小长假期间啊，我们照亮新闻深处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特别的内容。其实呢，我们今天讲述的和科技有关的内容呢，并不是那么的高大上，也不是那么的枯燥难以理解，而是科学家们呢有一些非常有趣的发现。这些有趣的发现都是什么？我们接下来呢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今天和我们一块聊天的二位好朋友，一位呢是我们的新闻观察员韩新卫，欢迎小韩。 大家好，我是小韩。 还有一位是科普作家李维扬，欢迎你。 大家好，我是李维扬。 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这些非常有趣的发现啊。第一件事情呢，来讲一讲我们头顶的月亮。几个世纪以来呢，人类啊一直把咱们的情绪啊、自然界当中发生的事故啊，甚至自然灾害呢，都归咎于月球。但是最新的一项研究呢，却发现月亮啊，甚至影响我们没有想象的人体的一种状态。这个状态是睡眠。研究人员在论文当中指出啊，人类的睡眠周期呢，在29.5天的月亮周期内波动。在满月前的几天里，人们入睡的时间晚，并且睡眠时间短。研究人员呢观察了被测者在农村和城市环境下睡眠开始的时间和睡眠时间的变化，发现呢大家的睡眠周期是存在着波动的。这种模式呢普遍存在，可能表明啊月球呢对于人的睡眠是有着调节作用的。满月前的夜晚，被测者入睡的时间最晚，并且睡眠的时间最少。这是因为呢随着满月的到来，上弦月越来越亮，通常呢在下午晚些时候呢或者傍晚的时候升起，黄昏之后呢会有更多的自然月光。虽然呢月盈和月亏的后半段呢也会发出明显的月光，但是呢月亮升起的时间比较晚。此外，研究还表明灯光也会影响睡眠，城市地区的人的睡眠会更晚，睡眠的时间呢比没有电的农村地区的人会更少。其实无论是月光的影响还是灯光的影响，也就是说一旦有了光，其实就会影响人的晚上的睡眠的时间。 它会影响我们褪黑素的分泌，这个东西我真的太深有研究了。我是一个编剧，我晚上需要的睡眠非常的少，因为我的甲方晚上也不太需要睡眠，他们一般都是白天睡觉。我为了晚上赶稿的时候保持清醒，我真的会把我们家所有的灯全部打开，就是灯火通明的感觉，我才能真的熬得下去夜，而不是说像大家想象中那种一个编剧可能点一盏小小的小灯就在那儿工作，那样太困了。 那都是编剧编的。 对，那都是编剧为了营造氛围，说我们可能开小灯， 得把所有的灯都打开。 没错，你想各种写字楼里加班也是啊，虽然可能三五个人加班，他为什么要把他们办公室打到那么亮呢？就是因为如果灯光太昏暗，你就真的容易困。而这个事情呢，其实月亮影响我们睡眠这件事情，前一阵子就有人在传了，他们是这么传的，叫月亮睡了你不睡，你是秃头小宝贝。 什么意思？ 月亮睡了你没睡，你是秃头小宝贝。 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还没有月亮睡得早，并且是月亮升起了你还在那玩，你还不睡，那第二天亮的就不是月光，而是你秃秃的头了。 哎，这个其实是有科学道理的。 对呀、啊，我之前就说嘛，我就说这个绝对是一种讽刺，月亮跟我们人类是好朋友，它照亮了我们夜晚，点亮了我们心中的浪漫，它怎么可能跟我们的睡眠有关系还导致我们失眠呢？后来才发现这条新闻给了我很大的警示，我真的是经常会出现就是失眠的情况，就算甲方没来骚扰我，我经常也是会辗转反侧，觉得哎呦还有好东西没有想明白啊。后来才想，如果真的是跟浪漫的月亮的一个周期相关的话，那我也许能放下点心来了。如果那几天我就是有点入睡困难的话，那我也许会去看一点跟月亮相关的浪漫的诗歌什么的，过一阵子也许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呢。然后跟月亮相关的事情啊，我真的是深有体会。为什么我这么喜欢月亮呢？小时候喜欢看那个水冰月，代表月亮惩罚你， 代表月亮消灭你。 对，后来长大了之后最浪漫的一句话叫今晚的月色真美，对吧？ 哎，你知道日本人在谈恋爱的时候，年轻男女表白，你知道怎么说吗？ 不知道。 他们就会用月亮，就是日语大概翻译过来的汉语的意思是这样，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说今晚的月色美不美？ 哎， 没有你美。 天哪，你这个，哎呀，我刚才在说的不就是这个吗？但是你说的那个根本不对，我说的是夏目漱石的表达方法，暗恋跟思念要如何表达。你把一女孩约出来，你不是说我直接说一开口就是你好我想你了，咱俩咋这么长时间没联系呢，而是像夏目漱石的表达方式，两人走着走着，男孩突然跟他说，你看今晚的月色真美，是这样。文 咱俩说的是一回事啊， 但是我提到了经典的书哟。 但是人家说的怎么就比你好呢？ 我因为我没说完呢， 因为你没漱。你看夏目得漱漱什么来的？ 夏目漱石。 对对对，你得漱口，你知道吗？ 你真的好冷。 就我的意思是，这个男孩跟女孩说今晚的月色你觉得美吗？如果女孩说美，就代表说可以继续下去。 是的。 女孩说走开。勾我胃啊，就是大概没有下文。 女孩说走咱们撸串去吧。 还有一件事情哈，就是说睡前如果你希望得到一个更好的睡眠，真的要把屋子里的灯光熄得昏暗一些。然后还有一件事情是把手机屏幕的亮度调低。但不是要开那个夜览模式，开了夜览模式之后它的波段会更加刺激你的大脑保持一个清醒。如果你说啊我是在加班加点看文件，那你可以开夜览。但如果你只是说我睡前刷点段子去放松一下心情的话，把手机的屏幕调亮，不要开夜览。 不不不，这你睡之前就不能去刷段子，你知道吗？我每次都是想我睡前我去刷个段子，结果我这手机一放下的时候，哎呀，怎么已经四点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其实我躺下的时候才十点钟。那么其实就说到了这个昏暗的光线和我们睡眠是有很大影响，我是深有体会。其实因为我有一个孩子嘛，然后他如果小孩的精力可是特别充沛的，就是在睡之前还哇满屋跑，然后要玩啊，要怎么样啊？但是呢，如果我试过，如果你把这个光线屋里边所有的灯你都关上的时候， 孩子瞬间断电， 他一会儿就睡着了， 因为他也没法跑，他看不见。 对，他躺在床上可能开始还挺精神，哎呀，哇啦哇啦叫两句，然后一会儿啊睡着了。真的是影响很大的。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刚才咱们的新闻里边说到这个城市地区人睡得更晚，是农村呢没有电的农村可能就睡得更早。其实我在这个好多去野外就是野烤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要住到村里边吧，就是基本上感觉到一到村里边一到八九点钟的时候， 就自己就困得 一片黑，然后特别特别的安静。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是我们想去娱乐，比如说几个人玩牌啊，或者打这个游戏啊，就觉着好困啊，一会儿就睡了。因为、 哎、我也有这个感觉， 因为周围的环境它真的会影响到你。当然啊，现在比如说我们一些城市里边的人，比如说我像我吧，我经常和夜里边好多朋友去那个直播，不直播连麦，包括我们有一个朋友，那个韩老师你也认识，叫做植物眼，他是中国科学院那个、 青山老师。 对对对，他就每天都不睡觉，然后他一直去连麦，然后我们看到他在线的都五点多钟了，哇，还在线， 25小时在线，他太牛了。 啊、没错，然后 多出来那个小时哪儿来的？ 然后早上起来六点钟醒了，看到，哎呦，我还回复别人微博的，我说你不睡觉啊？ 你知道吗？我随时随地有问题的时候，我可能发给一些别的老师，我可能晚上10点之后就不好意思发了，怕打扰人家休息。他我经常有的时候我半夜1点发信息，他秒回， 1点、2点、3点都秒回，哎呀，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他的头发还好吗？ 反正一直播的时候他戴着帽子 不妙。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下一项非常有趣的研究啊，如果人与动物大战一场，谁的胜算会更大呢？美国的一家调查公司啊，针对美国人的一项调查显示呢，如果人偶遇到动物不得不和对方进行一场大战，最后的结果是怎样呢？调查显示，人认为啊，在这场大战当中，大象和犀牛的胜算大约呢是74%，大象的胜算呢是略高于犀牛，也就是说，74%的人都认为自己是打不过大象的，但是有26%的人认为自己能打得过大象。 这是谁给他的勇气啊？ 然后接下来呢，排在胜算榜3-5位的动物依次是灰熊、老虎和河马，胜算率呢分别是73%、70%和69%。灰熊的亲戚北极熊的胜算率是64%，排在榜单第9名。调查还显示呢，如果是空手对战，72%的调查对象呢自认为他能打得赢老鼠，69%呢认为能够打得赢家猫，61%呢认为能打得赢鹅， 49%呢认为能打得赢中型犬，9%认为能打得赢鳄鱼，8%认为能打得赢大象和狮子，自认能打得赢灰熊的仅占6%，比例是最低。所以呢，刚才我们说的胜算率高啊，就是有26%的人认为自己能打得赢大象和犀牛，那看来不是空手对战，可能是自己带有武器的情况之下。但是呢，空手对战，还是有一些人不理智啊，对吧？就是包括6%的人认为自己还能打得赢灰熊呢。 嗯， 哎，听完这项调查，你们有什么感觉？ 你们会滑铲吗？ 什么叫滑铲？ 你没听过那个段子吗？ 没错， 当野外遇到老虎的时候，只要给他一滑铲，你就能够虎口逃生。 什么叫滑铲？ 就是、你不要跑，你就静静地站在那里。老虎向你扑过来，向你露出肚子的时候，你把滑铲立起来，老虎的肚子就被你豁开了，老虎的内脏就掉一地，它就死了。 哪里来的滑铲？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了。你知道太多人讲这个梗了 哦， 但这个只是一种美好的想象跟愿望。 对，其实你比如说我吧，我觉着如果让我打的话，我能打赢3只油葫芦。 什么东西？ 油葫芦是什么？ 油葫芦就是一种蛐蛐，对，一种蛐蛐、 啊。 哎呀，这个，其实我们人来讲呢，它更多的是进化，把我们进化的这个。用一个游戏语言吧，我们把科技树点的是智慧以及我们使用工具这一面。那么我们包括空手啊，或者说是一些体能方面，除了我们的耐力和长跑能力以外，真的好多包括感官啊、视觉、嗅觉和听觉。 嗯 嗯、 我们其实我们视觉还算比较好，那么听觉和嗅觉和大多数动物相比，其实真的就是战五渣。 嗯、 那个，比如像我记得我在小的时候去农村的时候，看到农村杀猪，然后那只猪就，哎呀，好像在我的印象里，十几个大人都治不住那只小猪，那只猪也没有就是没有现在的那些，因为它是农村养的那种家养，就是家养的那种小猪，然后呢，看起来也并不大，但是大家想制住它的时候，哎呀，真的是在家里横冲直撞，让我体会到了这个猪突猛进是什么感觉。我就想，现在我回想啊，就这么一只小的家猪，十几个大人都治不住。都治不住它，然后如果要是一只体重好几百公斤的大野猪跑过来，这个得是什么景象呢？ 那要是一只熊呢？你想， 对啊，熊比野猪还厉害呢。 对呀、 啊这个， 几百公斤啊！ 哎呀，要是熊，我可怎么办呢？我曾经跟一只马来熊对战过， 在哪儿、啊？ 正经对战，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例子。是我曾经跟我一堆朋友们去那个八达岭野生动物园， 嗯， 在那个熊的领域的时候，我们是开了车窗户的，而且不是 我开的，这个可不好啊， 我锁死了。我彻底锁死了，我那一侧绝对，我那个车呀，我跟你说，我那一侧连个苍蝇都进不来。但是我有一个就不能说他讨厌吧，但是他真的是没什么常识的朋友，他在右后方，他在左后方，他把那个车窗开了一个5厘米的小缝，他想去看看那个熊。然后你想，你隔着车窗户看不就行了吗？ 对啊、你看5厘米也不能怎样啊？ 他说，哎，能怎样？引成了巨大的麻烦。 我说你5厘米也不可能看得更清楚、啊、 他以为能， 对对， 他以为，他说我把眼睛趴那儿，结果 他把眼睛伸出去， 结果马来熊的长指甲你们知道有多长吗？ 有这么长， 他那个指甲轻轻地搭到那条缝上，那个车窗户虽然他在往上摇呢，但是他那个爪子往下这样努力地压下来，那个车窗户就徐徐地下来了、 哦、 那个马来熊就探进来半个身子，把我给吓得都快疯了。但是我当时非常的淡定，拿下来拍摄了他跟熊的搏斗的过程。然后我当时跟，因为他是在后面嘛， 赶紧让前面的人开车一脚油门跑啊！ 不行，那个熊已经进来半个身子了，探进来了。那个女生就一个人在后面，她往旁边躲，她要再躲，那熊就要进来了。 然后再给油门，熊就跟你们一块跑了。 啊、对，熊就在车里跟我们一块坐下了。然后我当时是因为前面其实是有管理员的、 嗯， 首先我是拨打了那个管理员的电话，就是打他们园区贴着的那个电话。第二是让他们赶紧长鸣那个汽车的那个鸣笛声，刺激一下远方的人看见，让按喇叭长摁当，就那种警示音。其次是什么呢？我跟司机说，那个熊都快拿爪子搂到他头了。我跟他说，你现在开摇一点你那个窗户，往外扔东西。我们往外扔了一瓶带甜味的饮料，打开的情况下，那个熊去追饮料，我们才赶紧把窗户摇上，然后给他锁死，然后跟那个女生讲说，你以后再这样，任何一个动物园，哪怕北京动物园，我们都不再带你去了，并且还把你这个事儿在任何一个平台告诉大家，然后我们都不带你玩，你以后自个儿 也别想去。你就射死了。 对，你看，在这个节目里，我们也再次提起了这件事情。 对，所以我觉得你这个例子讲的特别好，就首先这是一件很有危险的事情。 没错， 马来熊在所有熊的家族当中，战斗力是最弱的， 很温顺的。 但是即便如此，它对 对于人的杀伤力也会超出你的想象。 对于车的杀伤力也很大，你知道那个车漆都被它蹭掉了， 哇！ 并且那个车的玻璃，你知道吗？你使劲往上，你使劲往上用那个电动的形式往上推玻璃，它那个爪子它没使劲，这样噔，就是它只是轻轻的搭在那上面，爪那个车玻璃就怎么着都上不去。 对，是因为咱们现在的车呀，那个玻璃有防夹手功能， 没错。 它在设计的时候，如果感受到上面有压力的话，它玻璃是摇不上去的。 是的，而且它那个状态就是闲庭信步的，就差点把身子探进来。 所以我们在这儿提醒各位啊，大家这两天假期的时候，如果去野生动物园，千万不要打开玻璃，更不要下车。过去都发生过这样的惨剧，很多人认为说侥幸心理，我都掏了钱了，我就想 近距离接触一下， 对，看得更清楚一点，行不行啊？ 绝对不要， 实际上真的太危险了。 对，这个例子我就是差点被不靠谱的朋友坑了。用他这么一个例子，一定要警告大家，绝对不要干这事儿。咱们打不过熊，何况就是别说熊了，说到底我连鹅都打不过。你们知道鹅有多凶猛吗？我曾经去一个农家乐的时候，他们看门的就是两只大鹅，那两只大鹅扑棱着冲我飞过来的时候，它比鸡可战斗力强多了。 哎，有些农村家里看门用的就是鹅， 对，用的是狗。 它那个嘴，它夹到你的肉之后，它扭一下，你知道吗？ 而且它嘴里有好多锯齿。 是的，我当时第一次感受到说鸡可能是这样捉你， 对， 它那个尖尖的嘴对你的杀伤力可能觉得哎呦好痛， 就刺痛一下， 对，刺痛一下也就其实你把它踹一边去也就算了。但大鹅非常的灵巧，而且它脖子更长， 而且它还会翅膀 去扑打你，对，它拿翅膀吓唬你，并且它那个脖子它那个弹性太强了，当它就是你感觉跟它距离有一定的时候，它头突然一伸就扭到你了，而且它那个嘎一扭就跟我妈小时候扭我是一样的感觉。我太痛苦了，所以我跟大家说，不要盲目的认为自己能打赢鹅，你不一定呢。 刚才在新闻中，72%的人认为自己能打得赢老鼠，我觉得这都不一定。老鼠跑那么快，而且老鼠要咬你一口的话，那个速度也很快。 而且有大老鼠啊。 对啊。 还有一个问题是有多少只老鼠呀？要是一个，咱俩相安无事都可以。你要是有一堆老鼠，那我直接算了。 所以最好的就是我们遇到以上的这些动物，还有其他的动物，甭管你认为自己能不能打得赢，你都不要跟它对战，这是最好的选择。 对，而且野生动物是需要保护的。 嗯。 哎呀，你说的太好了，就是我们能打赢它，我们也不能打它呀。 好，我们在以上时间和大家分享了一项非常有趣的科研啊，这是一项调查的结果。接下来呢，再和大家分享的这件事情呢也很有趣，有些人呢可能愿意去尝一尝，但是有些人呢觉得很难下口，这是什么呢？日本啊，近年来推出以瓢虫、黄蜂等昆虫制作的食物，如今呢又推出了蟋蟀酱油。日本的一家食品企业和一家昆虫菜制品的餐馆合作推出了一款蟋蟀酱油。这种酱油的原料呢不是黄豆，而是蟋蟀。制作方法呢很简单，把蟋蟀呢放入到木桶当中呢压成细粉，并且呢加入骨牙和盐等辅料。制作100毫升的酱油需要480只蟋蟀。据介绍啊，蟋蟀酱油的味道呢与众不同啊，近似于鱼子酱和鱼露，可以搭配白色生鱼片等不破坏酱油味道的食品。如果加热呢，蟋蟀酱油还可以搭配烤饭团。这个企业呢打算明年年初啊生产400瓶的蟋蟀酱油，每100毫升的酱油呢约合人民币呢是104块钱左右啊，在日本呢一些线上的商店可以下单。刚才说到了蟋蟀酱油，我其实倒挺想尝尝的，因为这是一种高蛋白的食物嘛，对吧？不是不能说食物，高蛋白的动物嘛，所以做出来的酱油应该还是不错的。 其实没什么奇怪的，咱们 中国人真的是什么都能吃， 就是 这是日本人， 咱们山东沿海就有这种，比如虾酱，或者是 那就是我老家的食物呀。 对呀、啊，就是其实虾和蟋蟀有很大的区别吗？他们都是节肢动物啊， 虾不会叫啊， 虾还会跳呢， 对啊， 虾跳的 虾会游泳啊，蟋蟀不会啊， 嗯。 再说虾的肉更多呀，是不是、 嗯、 其实我觉得它的风味应该会有几分 相 似吧，就是这个好吃不好吃另说啊，但是它这个价钱可是很贵的，100多， 100毫升100块， 很少， 对啊， 一瓶小养乐多那么大就100多块钱， 对呀、啊，我们比如说我去超市买一瓶这个酱油的话才10几块钱，还是500毫升、啊、 8.9块 啊，你看买那个大桶的更便宜， 对， 是不是， 没错， 其实我们家就有蟋蟀，你要不然这样吧，然后你买一大桶酱油，我把我们家那蟋蟀放在里边，然后你尝尝就好了。 对，你这一说怎么瞬间觉得就没胃口。 那这个一样吗？效果是一样的。 在我们山东，你们吃炸蚂蚱吗？ 吃啊。 没吃 炸蚂蚱、炸金鸟猴、炸蚕蛹， 没错， 然后还有那个炸蜂蛹、炸蛛虫， 没错，还有炸豆虫。 哎，对， 大青虫， 对对对对，那个。 所以我刚才看到这个 斗天鹅的幼虫， 对， 就你觉得他们段位太低了，是吧？ 对， 没错啊， 我觉得你拿个蟋蟀做酱油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就去 从小吃到大 庙会的时候，庙会都有这些东西，还有大蝎子。以前我们吃的就是那种小蝎子，东亚前蝎，现在都用那个雨林蝎， 是 原来宠物的那种雨林蝎，特别大的，然后去炸。 而且我们都不光是逛庙会吃，我们日常居家生活里就有这个东西，一大盘炸的大豆虫，特别香。 我去你们家做客， 那个， 然后坐在沙发上，你搬出来一盘虫子啊，这是我们招待贵宾的食物。 不光是这样，我们小时候经常逮到那种大的带肉的蚂蚱，当场就能吃， 当场一烧就可以吃， 当场一烧把它那个胸上， 哦，你说当场就能吃，我以为是吃蚂蚱刺身的。 那不可能，那有寄生虫的。它背上有一块大瘦肉， 嗯， 哎呦，那一块真是太肥美了，这种感觉，哎呦，嘎嘣脆，肌肉味， 受不了了。 我觉得蟋蟀估计也大同小异，其实他们都算是近亲嘛， 嗯， 给我的感觉就是它可能会更加鲜美，并且拿它配这种肉食，比如说生鱼片什么的，拿肉食酱油配肉食，哎呦，那种感觉肯定是鲜上加鲜呀，我都迫不及待了。 这对，其实就是昆虫呢，它作为一种蛋白质的来源还是 挺不错的， 很有优势的，就是好与坏我现在不评论，那至少是有优势。首先就是昆虫它的繁殖速度快，那么它可能说像咱们养一头牛可能需要一年的时间，但是昆虫繁殖一代可能只需要几个月的时间。然后呢，它的产量又会很大，而且它就是怎么说呢，饲料的转换率是很高的。 嗯， 这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昆虫它作为这个食用蛋白最大的一个问题就在于它好多有这种异体蛋白，很多人是不耐受的，就是有过敏反应。而且它有更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昆虫是外骨骼的一种生物，你像咱们吃的牛也好猪也好，它骨头是在身体内部的，外边都是肉，但是昆虫不是，它外边都是骨骼，一层结晶质的骨骼。所以我们在吃很多东西的时候是炸， 对， 那么我把它外层给炸酥了，我们再吃里边的东西。而且比如说像蟋蟀也好，蚂蚱也好，那么如果它不新鲜了，它就会变干，然后除了这个外层的骨骼以后，里边就几乎没有什么东西了。这是一个，包括储存来讲，它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比如说牛肉嘛，我们可以给做成牛肉干， 对， 但是这个蚂蚱我要给做成干的话，它就剩外边一层，没什么营养价值， 就是干了，就是干了。 所以这些很多东西都需要先制或者冻上。那比如说像那个蚕蛹啊，或者是寄鸟猴啊，他们都会先囤积起来，然后给搁到冰箱里冻上。但是冻上以后的口味呢，也会大打折扣。 哎呦，差距太大了！我们小时候都是吃鲜的， 直接从树上摘下来， 没错。不光是上了树的，也许都已经不够新鲜了。就是那个，如果是一场蒙蒙的细雨，你赶紧拿着手电筒，跟你的父老乡亲们一起冲入小树林，在那个破土而出的那个时候，刚出来不是很久，涉世未深的时候，那个寄鸟猴是最好吃的。 是的，是的。然后现在，比如说他们收集寄鸟猴的话，都会在这个深秋的时候，把这个蝉的卵，然后给收集起来，然后把一些这个树就是树种，然后呢用底下它的根部用一个大塑料给套上，这样它就不会跑出去，然后把这些卵撒到那儿，大概2到3年左右吧，这些就可以出来，然后出来在树的那个树干上缠一层那个什么透明的胶带，这样它就爬不上去了。然后你就可以在自己的这个地里边，哎，很容易就把它给收集起来。这就是也有人工养殖，包括像那个蝗虫啊、蟋蟀啊，像我们家的那些蟋蟀都是人工养殖的。 是的。我长大了之后，其实通过很多线上平台是买过知了猴的，跟我小时候吃的味道差距太大了，就是因为它已经是冷冻食品了，冷冻之后再解冻，风味差距太大了。 所以今天我们说个蟋蟀酱油，竟然呢勾起了你们俩对于童年的回忆，还有各种美味的分享。哎呀，这个倒是让我很意料之外呀。接下来我们和大家分享下一个话题啊，这个说一说特别浪费的英国人。在今年3月初的时候，我们就和大家分享过英国一个媒体发布的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呢，就讲述英国的服装浪费问题有多浪费呢？英国的消费者啊，平均每年会丢弃35万吨的服装垃圾，每分钟丢弃3.5吨的服装。其中的这个调查数据显示呢，64%的人啊，只有穿过一次且不打算再穿的服装。50%的人呢承认有从来没有穿过的衣服，34%的人呢承认买衣服的时候啊是出于一时冲动。那么在谈到如何处置不想要的服装的时候，16%的人呢认为直接把衣服扔了，而且不会考虑送给人再穿。那么31%的人呢表示会送到可以进行利用的服装收容站， 而且呢，人们扔掉服装的理由呢，也基本上，让大家呢，就是都能想得到吧，褪色呀，沾染污渍啊，轻微损坏啊。比如说23%的人呢，不喜欢某件衣服的时候呢，就会扔了。22%的人呢，因为衣服褪色就把它就扔了。所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扔衣服这件事情。其实呢，很多英国人呢，他们扔这个衣服啊，买的时候呢，就注定了这件衣服只穿一次，因为他们把这种衣服当成是快时尚的服装，洗都不洗，直接就扔了。哎，我觉得真的是太浪费了。你知道一件衣服给它做成一件衣服，中间要耗费多少的人工，要耗费多少能量吗？ 而且还会产生不少的污染呢。 对， 对我太太就是做这个服装，怎么说呢？服装采购的，她就是一个时装品牌。 哦、 然后呢，比如说设计师设计出来一个衣服，她呢去找工厂，怎么把这衣服做出来啊？ 打版呀、 哎， 制作呀。 对，没错。所以呢，我就是经常能够从她那儿得到一些这个怎么说打样的衣服，或者是呢通过他们内部的渠道到买到一些非常便宜的衣服， 便宜到什么程度啊？ 一折、0.5折啊，两折啊，这样的。 那得看你衣服原价多少钱，10000块钱的衣服一折也不少钱呢。 那一折也不错啦，才100块钱、啊，是不是？ 是。 所以， 一折1000块钱呢？ 那也值了，那也值了，因为它原价就很高嘛。但是他们一般的衣服就是原价可能是200-300呀、啊，这个时候 哇，那一折真的是 对20-30、 嗯。 所以呢，我就是、 所以我们为什么没有这样的福利？ 所以你为什么从来不提呢？ 因为我穿的衣服你们都穿不了啊，他们给我太太给我拿回来，我给你们怎么穿啊？比如说 我可以当抹布呀。 啊，好好好。其实还有一点，就是我太太她跟我说过，因为我穿这些衣服的时候，我就会跟她说，我说你看这个衣服不结实啊，她就跟我讲，她说实际上在他们设计这些衣服的时候就会考虑到这些因素。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一件衣服穿的时间太长了，那比如说就像我小时候穿的校服，你像我在高中时 缝缝补补又三年， 对，我在高中时候的校服我现在还能穿，而且穿的还挺好，而且它我觉得还是挺结实的，而且也不掉色。 是的， 就是我在打篮球的时候还会去穿。但是如果所有的衣服都这样的话，那么可能这些服装的企业它就会倒闭。所以他们在这个怎么说，在订购这些衣服的时候，就会比如说把这个缝线的数目会减少一些啊，密度会降低一些啊，包括我就老跟他说，我说你看你这扣子啊就不结实，我系两下就掉了。他说对，如果你要掉的话，可能这个客户他就会去把这个衣服不要了，然后再买一身新的。 因为那是单股线，其实明明可以用双股线的，但他们就是有故意 的。但双股线的价格就会更贵。 没错， 而且你这件衣服还会穿的时间更长。 没错， 而且很多衣服就是你像我现在穿的这件，就是我觉得简单的轻微的蹬两下它就会撕掉，或者说如果说经过几次洗的话它就会变形，然后它的版型就会变得松松垮垮的，这个时候可能有些人就会觉得不好看啊。 嗯， 然后我一般呢就是在家里啊还有录节目的时候我才穿过来的。这样 给你们两位男士科普一下什么叫快时尚吧。不是说我不喜欢它就叫快时尚，而是有衣服的品牌，像刚才你说的那个单价可能过万过千的那个叫时尚。 嗯， 再往下是什么？是轻奢。轻奢可能就是3000-5000-2000左右的那个叫轻奢， 10000块钱还叫时尚，我觉得那应该是巨奢才对吧？ 没错， 可能就是咱们吧，就比较的追求质朴。 又在凡尔赛了？ 不不不，我跟你们是一样的，我就是那种 不一样， 不 一样， 一样的。我也是那种说我喜欢买便宜衣服的，但我身边有好多人啊，他们认为1-2万的衣服就算普通轻奢，或者说普通时尚，在他们心目中，你知道高定都多少钱起吗？6万以上一件儿。一整套下来20-30万、 哎、 那才叫真正的奢侈。所以说大概几万块钱在他们眼里是时尚，而单价、 这种行为我们不要倡导。 你知道吗？ 我不认识这样的人。 5000-8000呢叫轻奢。 嗯， 再往下是什么呢？普通时尚，也就是说你可能是耐穿的，考虑性价比的，然后你去买衣服的时候你可能还会选择换季的时候去购买，比如说正价8000、 嗯、 打完折之后1500、 嗯、 那个可能就是一种就是性价比极高的方式。但是再往下走更适合年轻人的是什么？就叫快时尚，单价定价可能就20-30，而且是在咱们国家买20-30哦，在那些海外网站上买可能才80-150。而这种快时尚你要知道它本身质量就非常的差，而且它本身就算是你不是机洗，就算是手洗过之后它也会注定变形。 你这么一说我发现我的衣柜里啊，除了几身要去参加主持重大活动的衣服是4位数的、 嗯、 剩下都是你说的快时尚。 没错啊，其实你没有觉得咱们生活里咱们平时逛街只要去的不是那种高端商圈、嗯、购买的基本都是快时尚。 哦， 但是我的衣服可是会穿好长时间。 对， 那是因为， 我的衣服也是。 那是因为咱们没有追求快，也没有追求时尚。而如果咱们生活里的好多年轻人，他们在购买的时候根本就不考虑它的性价比跟它的耐穿度，就考虑我买一个型，我追一阵风，最近看穿搭博主们穿什么，我来购买相应的单品或者整套，买完之后很快就会抛弃。 我有一个朋友啊，他跟我是一块儿同年工作的， 嗯， 然后后来我们特别熟了之后呢，就问起来说你这些年挣了多少钱啊， 嗯， 买什么房子或者买车了吗？他说我什么都没有。我说那你那些钱干嘛去了？他说我都时尚了。 哎呀， 没错，他这就是快时尚了，又快又时尚。 我跟你一样，好多衣服都会穿好长时间， 嗯， 但是呢前一阵儿我扔了好多好多衣服，而且都是好多都是没有穿的。 哦，你看这个跟我刚才讲到的英国人一样嘛。 但是这是因为那衣服我穿不了了， 因为你瘦了吗？ 对，因为我最近瘦了30斤，然后那个裤子，哎呀，都穿上以后跟一大口袋似的，我就是很心疼，很心疼。 那我问一下，你这衣服是直接扔了还是捐了？ 我给别人了。 我告诉你啊，我前两天听了一个笑话，特别搞笑，也是一个小孩儿，他暑假嘛，他就跟他妈妈说：“妈妈，我想开学了，上大学了，我能再买点新衣服吗？”他妈妈就说那旧衣服怎么办，扔了多可惜。他说妈妈咱们可以捐呀，现在小区都有那个旧衣回收站。他妈就抱着胳膊笑着说，我就没听说过山区孩子穿叉叉叉叉叉 L 还吃不上饭的。他们不需要你这些大衣服。他说哎呦，那被我妈侮辱了。那暑假他就发愤图强减了20斤。 你说的这孩子就是我吗？ 我说的那孩子兴许就是你。 那么最后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这项发现也很有趣啊，是一颗千年的鸡蛋。以色列文物局呢，最近宣布在特拉维夫市附近发现了一枚大约1000年前的鸡蛋，是在一次考古发掘时意外发现的。当时啊，考古人员在挖掘一片拜占庭时期的工业区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粪坑，啊，在粪坑里面发现了这枚鸡蛋，而且呢，由于粪坑的这个保护，并且呢，这枚鸡蛋呢在粪坑当中待的这个状态也比较完美，所以呢，科学家们发现的这个鸡蛋是一个完整的。不过呢，这枚鸡蛋的底部呢有一道微小的裂缝，导致呢大部分的蛋液是流失了，但是还留下了少量的蛋黄。这个蛋黄呢还能够进行 DNA 的检测。虽然说呢在转移的过程中啊，鸡蛋壳呢出现了进一步的破裂，但是以色列的文物管理机关呢对这个鸡蛋也是进行了有效的复原。相关资料显示啊，今天呢以色列所在的地区呢在2300年前就开始养鸡了，鸡蛋和鸡肉公元7世纪开始呢作为蛋白质的替代品被人们所使用，所以呢1000年前当地的人吃鸡蛋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 那他为什么去上厕所的时候带着这枚鸡蛋呢？ 是这样的，鸡肉和鸡蛋虽然在公元7世纪的时候就已经作为蛋白质被人们食用了，但当时啊，能吃得起鸡肉和鸡蛋的还算是相对的贵族。 嗯， 然后我在想，如果这个人他是不是偷了一个鸡蛋呢？或者说他好不容易被赏赐了一个鸡蛋，心心念念的揣了一整天去上厕所的时候，哎，对，一不小心给掉下去了。 哎呦，你就想，你说这个我想起来，原来我们有一个小朋友， 嗯， 然后以前我们就是能喝到汽水就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嗯， 有一个小孩他在胡同里边，然后他们家给他买了一瓶汽水，他就拿着那瓶汽水一抿一口，然后跟我们显摆，抿一口跟我们显摆，当这个汽水还剩下多一半的时候，他摔了一个跟头把那个汽水给打碎了， 哎， 然后我们就在旁边哈哈哈的笑。也许这个也是啊，有一个小孩拿到了一个鸡蛋，哎，你们看我有鸡蛋，你们看我有鸡蛋， 是， 然后突然哎呀我想上厕所，结果啪一下这个鸡蛋掉到茅坑里了。 你们小时候有没有玩过那个保护鸡蛋的游戏？ 保护鸡蛋什 么 游戏啊？ 我只玩过保护萝卜。 我们那个时代啊，哎，我们那个时代听起来好像跟你们相距很久远一样，其实也就差了几年嘛。我小时候，其实我们学校里当时流行一项活动，叫每个人带一枚生鸡蛋来上课。然后一整天的情况下，你要带着这个鸡蛋去任何一个地方，包括体育课、美术课、音乐课跟体操。就是如果你要出去上操的话，你就要揣着它的。但是全程你要做什么事情呢？你要保护好这枚鸡蛋。 生鸡蛋、熟鸡蛋。 生的。 那我也没保护好。 你知道为什么 要？我要带个熟的呢。 哎， 那不是更好保护？ 对呀，别人也不知道。 你说到这个，那就体现了我的聪明才智了。我就带的是熟的。 因为那个课是要体验母亲对孩子的保护。 哦， 那个课当时，但是最后才揭晓哈，是让我们先少心呵护一整天。 嗯， 那班里肯定在中午之前就已好多小孩把鸡蛋已经打碎了，还有那种小孩也是上着课呢，揣口袋里咣往地，那个老师好咣一坐，哎呀，老师对他没了，哭了。然后那是二年级的时候。我们这个课就是课外拓展课，然后到下午快放学的时候，突然老师问说班里45个小学生，你们手里还有谁的鸡蛋是完好的？我们就3-5个人说，哎，我们的鸡蛋还是很完好的。他就说，你们知道吗，虽然你们只是呵护了这个鸡蛋一天，但当你们还少不更事，还很小很柔弱的时候，你们的母亲是每一天都把你们放在身边这样子去照顾的。 嗯， 而且你们要远远比这个鸡蛋更调皮捣蛋， 嗯， 但是也更脆弱，而你们现在成为了一个优秀的小学生，今天你们的父母来接你们的时候说一声谢谢 啊，这个教育真的很棒， 这个不错。 但是如果老师要认真检查一下的话会发现， 你知道吗，这个不光是我们学校，在好多影视作品中不同国内外都有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 嗯， 然后我当时才知道说，哦，老师们可能那个时候是很流行感恩教育的。我回家就跟我爸讲了这事儿，我爸就跟我说，哎呀，你们老师让你们带鸡蛋是干这个的呀。我说怎么了吗？我爸说，天哪，我以为老师是说学校今天没鸡蛋让你们自己带一个，我给你带的是熟的你不知道吗？我其实真的，我当时是真不知道，我呵护了一整天是一个熟鸡蛋，回来我爸给我做了，放到了我的稀饭里，我说，哎，热一热吃了吧。我说，啊，好的。 哎，这个其实也挺好啊，就是又有父爱的温暖，同时还体验到了照顾小朋友的不容易。 对，学会感恩嘛。然后这枚鸡蛋，嗯，咱不知道他当时是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但他的科研价值一定是非常的好的。 嗯， 而且我觉得当时就已经开始饲养鸡了，那说明他们的经济发展还是很快的。 嗯， 因为我小时候其实能够每天吃上一个鸡蛋，甚至是隔三差五能吃上鸡腿就已经很幸福了。 是的，是的，就是在我们老一辈人眼里边，这鸡蛋它是补品， 没错。 现在咱们想吃鸡蛋就吃鸡蛋，你一天吃16个都没人管。 是，也是有人管的，会蛋白质过剩，然后会对身体有不好的反应。然后是这样的，我小时候其实鸡蛋啊有各种各样的吃法，除了做成鸡蛋羹，还有好多人会做成蛋花汤。但是那个蛋花汤啊，它为了号称是有营养，它不是拿那个锅煮的，是拿开水冲的，还加白糖。说那样当补品， 对，冲鸡蛋汤，这个北京也是有的，就是放点葱花啊，放点盐，然后拿那热水，就是刚开始一冲。 如果这个鸡蛋有沙门氏菌，没有洗干净的话，这样可是容易拉肚子的。 那以前也不讲啊，因为以前吃鸡蛋就很 奢侈 啊，这倒也是。那我们今天呢，在照亮新闻深处当中，和大家分享了在过去这段时间啊，全球的一些有趣的科研发现。时间的原因呢，我们今天就和各位分享到这里了。再次感谢新闻观察员韩新卫以及科普作家李维扬做客，谢谢你们。 好，大家再见。 大家再见。 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大家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也欢迎大家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各位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账号获取更多资讯。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丢掉了我最 喜欢的灰色，可种着在我阳台所有的花。这些年一个人来来去去，我不禁看看我的天空里，这一边是读不懂的忧郁，那一边是在太阳高挂的花。 像他，像那野草野花， 上的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问整个世界，从来没得到答案。我不过想你想他，想那野草野花，冥冥中这是我唯一要走的路啊。时间不言如此，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